不是重来，是身体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不是硬撑着开始，是身体比较有力了。你可以照自己的节奏开始，不用急着一次做到很多，也不用急着证明自己完全恢复了。先让身体带着你慢慢往前。今晚不用再担心自己是不是还不够好，不用再拿还没做到的部分压自己，先把那份怕自己不行的心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先休息，可以开始了。身体会一步一步把力量带给你。